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剛才那個中即是點火燒人那個 拉不到人，即是我們更正，其實我那個講法都是覺得這個檢控呢是很難奇怪咯。我做旁邊學你告我非法集結擾亂社會秩序，講句粗口而已，是不是？那為什麼你拉不到那個 縱火的人 這麼奇怪呢？是不是点解咁？然后就喺度大肆宣传，屌你咩？喂，呢一单案咪你误导咗人啊嘛？系咪？咁但系你拉侧边嗰两个喺度起哄啊，或者讲粗口嘅人，告佢非法集结同埋妨碍秩序，呢个又好捻奇怪喎，又系咁啊？咁你去法庭，屌你咩？要举证嘅时候，咁佢点样非法集结咧？因为当时发生嘅就系好捻震撼啊嘛，系咪？系咪？咁妨碍社会秩序又唔系佢哋啊嘛，大佬系咪？非法集结又唔系佢哋啊嘛，引起恐慌嗰个唔系佢哋啊嘛，系咪？系点火嗰个啊嘛，系咪？屌你真系奇卵怪真系，系咪？嗱，讲翻个区议会嗰度啦，系咪？区议会咧就上一届啦吓，上一届成个建制派系攞299席嘅，差唔多七成嘅议席，同非建制派咧就七成对三成之比。咁即係话你今次要令到佢过唔到半数呢，你就建制，你非建制派呢就要攞超过五成嘅议席，係咪？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啦。咁呢一个今次呢一件事係咪可以令到成个民主派啊或者非建制派可以攞到超过五成嘅议席啊。我就觉得因为我而家都冇乜興趣睇嗰份名單咩人去選啦。咁即使俾你贏到過半咁啊點啊？ 如果過半咪點？咁啊做區議會，區議會咪就係區議會咯，咁簡單咪唔係區議會 咯？哦，即係代表香港人嗱，呢個投票就係代表香港人對呢件事嘅投票啦。屌你啦乜？喂，香港人對呢件事唔撚使投票嘅民意都好撚清楚啦，係咪啊？即係唔好用呢個嚟做理由。你就话有民主选举，我哋啲支持民主嗰啲就应该要赢，咁咪啱咯？咁以前点解你输咧？点解非建制派去攞七成嘅议席咧？哦，你话呢个选举制度唔公平？喂，呢个单议席单票制，一人喂一人一票嘅、哦，立法会就唔同啦。立法会成个即系组成嘅结构就系不公义嘅，因为你有掉一半嘅功能组别议席啊嘛。那个不是普及而平等的选举嘛，但是区议会是嘛。你最顶多就说、哎、有些当然议员那些新界那些那么没有计那个制度是这样没有改到那么这样。那其他那些都是直选的、哦、是不是？现在有452个直选的议席的、哦、是 一人一票，是单议席单票制只抽只的、哦。那你输就是输嘛，是不是？好啦，而家嘅情況，由於成個政治形勢咁樣，咁當然係一定係對非建制派有利啦，係咪？咁嗰啲選民多啲出嚟投，係嘛？咁咪投俾一票不投建制派，咁你泛民咪贏咯，係嘛？咁就咁解啫嘛，係咪？咁但係你唔可以解釋為喂，咁但係你呢、這個因為有呢一件突發事件，或者有個咁嘅運動，先令到你贏。咁但係你過去嗰幾屆點解你咁撚撲街咧？咁你有冇檢討點解你會輸咁多呢？哦，佢蛇齋餅種米啦，佢有共產黨配票，一陣又中票啦。屌你諗咩？咁佢都係一人一票，單議席單票制嘅選舉嚟噶嘛，大佬啱唔啱啊？係咪？你睇民建聯嗰啲係嘛？ 171個人去選，攞119席，當選率啊69%，接近70%，係嘛？工聯會51個人去選係攞29席，新民黨42個人都26個人當選又61點幾，係嘛？另外經民聯16個去選都有10席，自由黨就攞9席，建制派裏面當選率最低嘅，係嘛？咁好啦，你睇翻呢個民主黨95個人去攞43席，當選率45%，曾幾何時攞70%議席嘅民主黨，係咪？你睇翻以前嘅數字，你知道你成個泛民係不斷喺度不斷下降噶嘛，大佬係咪？即係等於立法會都係嘅，你民主黨屌你乜個議席不一段一路減少嘅，係咪？咁因為個政治光譜拉闊咗啦嘛，係咪？第一次令到你減少嘅，因為有社民連；第二次就係人民力量，屌你乜即係。所以我都是罪魁禍首，屌你老味，咁但係冇可能永遠都是你嘅嘛，民協仲撚慘啦，係咪？即係以前幾多議席啊，係嘛？咁你睇翻呢啲，喂嗰、那個當選率你同佢比係嘛？咁係爭一決嘅嘛，係嘛？咁點咧？咁而家俾你贏啦，今次可能有60%啊，或者攞到70%添，可能咁咁又如何咧？ 咁2003年嗰陣時都贏， 唔係2003年都過半數啦，咁點解跟住會撲街咧？係嘛？所以呢、這個。唉，不過即係講呢啲嘢，大家都唔啱聽㗎啦。啊，咁去投票咯，你咪係咪？出年個立法會都係㗎，係咪？即係區議會單議席單票制，我之前都講過㗎啦，係咪？咁喺呢種運動影響底下咧，你非建制派梗係即係最大得益者啦，係咪？即係而家我哋呢個範圍呢、這個區，嗰、那個做咗 N 咁多屆嗰個林家輝，自己都識做。退落嚟揾個接班人去選，咁然後呢、這個呢條僆仔啊，即係我上一屆有幫佢助選嘅，上一屆輸好少俾林家輝嘅，所以今次係有呢個運動咁咪贏緊咯。咁呢個叻仔嚟噶嘛，叻仔兼精仔啦，係咪？我2005年唔係2015年幫佢助選，屌你2016年佢又反鳩我骨啦，屌你做咩啫？叻仔你，但係今次佢一定當選嘅，係咪？我擔保佢一定當選，係咪？嗱，我就唔會叫大家唔可以投票嘅嚇，唔好屈我嚇。但係我覺得呢個選舉係唔可以將呢一個選舉啊看成係對成個運動嘅 公投 一個公投。仲有，如果在呢两日仲有任何人，屌你谂唔用血债票上去拉票嘅，你一定唔可以投俾佢。OK， 边捻个讲血债票上嘅，你一定唔捞投俾佢。当然你又唔好投俾对家，你唔捞去投，系咪？投废票，边个曾经讲过呢句说话？边个系唔系都喺度讲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但系平时你唔捻见佢讲嘢嘅嗰啲，系咪？咁仲有今次仲有好多假獨立噶嘛？咁啊，大家大眼識人咯，係咪？啊，咁建制派就佢哋真係要保住個鞏固個基本盤咯。咁而家最驚係咩人咧？你估中聯辦係咪？屌你乜嗰啲新界工作部啊、九龍工作部、香港工作部呢三個部長咧？屌你乜日日都唔撚瞓得係咪？日日都要喺度計數係咪？屌你攞啲數據出嚟睇啊，計數啊，即係呢個係一件好荒謬嘅事嚟嘅。你中聯辦屌你老尾係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事處，哇！你乜柒都管喎，選舉關你撚事咩？香港嘅選舉係咪？唔單止香港嘅選舉佢要插手，係咪？舉個好簡單嘅例，何君瑤嗰個樂趣選區。薛浩然即是刘皇发的舅仔是吧，曾经扬言要去参选，跟住都被人搞撚掂，不去报名是吧，中联办系咁打电话给这个刘业强，啊叫你姑丈冇撚选啦，咁样是吧，即是唉点讲呢，唔识讲呢个一个即是即去到呢個地步，就係你一個屌你咩駐港機構係咪啊？負責聯絡嘅啫嘛，係咪？或者你係共產黨嘅香港支部咁解啫，係咪？ 不但止區議會選舉你要插手，立法會選舉你要插手，屌你啦！咩連立法會選舉完咗之後，係嘛？產生新一屆嘅議員要選呢啲咁嘅事務委員會、財委會，你都要插手。 屌你啦，明真係。 嗱，如果係咁，選舉嘅成敗，你係咪要負責任啊？係咪要對你嘅共產黨嘅主旨負責任啊？係嘛？所以如果今屆選舉輸撚咗，你黃志文係咪應該執包袱啊？係應該咁先啱啊嘛！ 全部炒曬，係嘛？輸係全部炒燒曬佢。这个什么九龙工作部新界工作部全部炒晒佢。 不是成个屌你们成你炒了个黄志文就得了，他是主任嘛大佬最大那个嘛中央委员来的大佬啊啱啱啱啱。那你港澳办的张晓明是不是要炒了他啊，香港搞到这么大单是不是哇，平时你是有权话事指手画脚，屌你们的指点江山，出了了事你不用孭飞啊，哪有这么便宜的是不是，共产党的斗争很惨烈的大佬，如果你在香港有牵涉到腐败，你是准备洗干净的个啰柚坐监，一有政治斗争的时候啱唔啱？喂，这些例子会少咩？是不是屌你车大撚把这些例子啦，是不是，是吗，你在香港屌你老尾，喂喝一支红酒过万蚊，你几多钱人工一个月啦，屌你老尾真系讲就讲，是吗，所以既然你要插手输撚咗选举你就要孭飞，呢、这个好撚即係好啱數嘅嘢嚟嘅，好咁就 我哋喺陣間就聽電話 返嚟聽電話。